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啊，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好，那么在进入今天魅力中国节目之前啊，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同学们听没听说过三江源这个地区？那么三江源地区啊，位于我国的西部，平均海拔呢为3500米到4800米之间，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青海省南部，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同时被誉为中华水塔。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三江源地区不太了解的话呢， Peter 老师就领大家今天了解一下三江源这个地区以及即将开放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中国在三江源地区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将于2020年开放。位于青海省南部的这个公园是为了保护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那么一个源头啊，所以说我们知道首先它位于呢三江源地区，另外它的时间是2020年，它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水的源头。好，那么看看相关的英文翻译， China's firstNational Park， 这里面提到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它前面用的词呢是 National 哈，大家想一想 National N-A-T-I-O-N-A-L National Park in the 三江源 area will open in 2020、啊、也可以说呢 in the year 2020 2020年。那么它位于青海省哈， The park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northwestChina, Qinghai Province, 被建立起来 was established, 被建立起来 established, to protect, 保护这个动词 protect, 这词我们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当中，我们说可以保护我们的健康 protect our health, 保护我们的环境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所以这个动词希望大家要记下来，不仅在阅读当中能够认出来，同时呢在口语当中能够很好的使用这个词 protect。 The headwater 这个词呢有两部分构成，一个是 head 头这个词，然后加 water 这个词是水，水的头其实呢就是这个水或者说我们的江河等的一个水源哈，这个水的发源地叫做 headwater。 但是呢我们今天讲到的有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所以用的是 headwaters 啊。那么三个我们说重要水域的这个水源头啊，水源的一个发源地用的 headwaters of Yangtze, Yellow and Lanchang River。 继续了解这个国家公园，两年前该公园的试点工作呢开始于青藏高原的一片广阔的湿地和草地，政府计划呢在未来两年内呢 增加公园的绿色覆盖和野生动植物的一个物种。那么两年前就开始了一个试点工作哈，这个试点工作用一个词叫 trial， 这个词 T-R-I-A-L trial 这个词啊，它可以指我们说科学家的一个试验，就用这个 trial of the medicine， 也可以指呢我们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试验阶段，用这个 trial of the product 等等。在这里面呢，它是对公园的那么一个尝试，或者说呢一个最开始的去试验阶段，用这个 trial of the park， started with a large wetland， 这个 large wetland 表示说这个湿地哈，它由湿这个词 wet 加这个 land 土地哈合到一起， wetland 以及呢草地哈，也是说这个草和地合到一起， grassland grassland 2 years ago 啊，两年前。Government plan to increase the park's green coverage. 政府呢准备增加公园的一个绿地的覆盖面积， green coverage. 我们学过 cover 是覆盖，后面加一个 age, coverage 表示说绿植或者说绿色植物的这个覆盖， and wildlife species 以及呢野生的这个物种啊，这个词 species 好，给大家拼一下 S-P-E-C-I-E-S 啊 ，species in the next 2 years 啊，在未来的两年当中，一个呢是 the green coverage， 另外一个是这个 wildlife specie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三江源的它的来源或它的意思是什么哈。三江源的字面意思呢是三江之源啊，三江之源哈，所以说它的这个名字和它的实际的作用呢是一致的。但是啊，过去由于人们过度的放牧哈等活动呢，环境有所退化，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呢于2000年呢在青海成立。好，那么看看三江源 means the source of three rivers 啊，意味着 means the source S-O-U-R-C 那么这个词我们在好几期节目当中讲过了，表示一个来源一个途径， source of three rivers 三江之源。 The environment has degraded 表示退化，这个词啊大家觉得哎呦太难了没有学过哈，不要担心，我们都认识这个年级这个词吧， grade 啊，比如说你几年几班，那么这个年级是 grade， G-R-A-D-E grade 啊，我们说年级呢是对同学学习阶段的一个划分，但是呢它可以作为动词表示对人啊对物进行分类，但是如果说退化的话呢，那么叫做 degrade， 前面加一个 de 哈，表示说从原来的三年级回到了二年级哈，表示说呢这个越学哈越往回学了，当然我们这个同学啊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自然环境呢，可能说人类的过度的活动可能导致呢自然环境叫 degrade 这里面我们就讲到 The environment has degraded degraded due to human activity 人类的活动 human activity。 那三江源 nature reserve 一个是自然保护区，叫做是 nature reserve R-E-S-E-R-V-E nature reserve wasestablish 啊，又出现了建立这个词 was established in 青海 in year 2000s。 那么看一下在国家公园体系的管理下呢，牧民啊，当地的牧民和农民呢将被转成三江源环境保护中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他们来保护三江源的这个环境包括它的水。同时呢国家公园的建成将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的收入。在什么的管理下，用一个介词都学过，在什么什么下面 under 啊 ，under the national park 管理，我们学过 manage 是动词，后面加一个 management， 后面讲到了两类人，一个是牧民，一个是农民，农民大家都会 farmers， 但是这个牧民啊，大家学没学过呀？没学过不要担心，皮特老师把这个词给大家公布一下，是 herders H-E-R-D， 它原意呢是动词是放牧，后面加个 E-R 呢 herders 表示放牧的这些人，所以说牧民和农民 herders and farmers will be turned into turn into 转成了一个 central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这个 force 我们说力量 central force 中间和核心力量成为了一个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三江源。 The work is expected，我们说一个期望哈 ,the work expected to provide jobs, 提供更多的工作 ,boost income, 后面这个词啊增加这个收入啊，这个词增加我没有用的 increase, 如果同学用 increase 没有问题，但是用这个 boost 表示它的意思的更加的形象，表示一个突然的增加，非常好，希望大家记得 boost, B-O-O-S-T, boost incom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s first national park in the 三江源 area will open in the year 2020. The park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northwest China, Qingha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to protect the headwaters of Yangtze, Yellow, and Lanchang rivers.The trial of the park started with a large wetland and a grassland area 2 years ago. Government planned to increase the park's green coverage and the wildlife species in the next 2 years. 三江源 means the source of three rivers. The environment has degraded due to human activity, such as overgrazing. The 三江源 Nature Reserve was established in Qinghai in the year 2000s.Under the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herders and farmers will be turned into central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the 三江源. The work expected to provide jobs, boost income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做中英文的朗诵。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请到的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孟祥浩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年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孟祥浩，我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五年级六班。下面我给大家来介绍关于年的故事。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它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有一年除夕，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乡亲们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避年兽。那老人捋然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待一夜，我一定把年兽撵走。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语。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他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乒乒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家的大门打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窜了。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诉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长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好，那么听完了年的故事，接下来的中文朗诵呢，来自于北京中德学校的周涵宇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的名字是呢《春节民俗》。 我是周涵宇，来自北京市中德学校五年级一班。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农历腊月23日起到年30，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10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贴春联，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到了，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夜就是旧年的腊月30夜，也叫除夕，又叫团圆夜。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岁。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甜甜的黏黏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新年的钟声敲过，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家家喜气洋洋。新的一年开始了，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节中还有给儿童压岁钱，吃团年饭。初二初三就开始走亲戚看朋友，互相拜年道贺祝福，说些恭贺欣喜、恭喜发财、恭喜过年好等话，祭祖等活动。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热闹非凡。直到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有关春节的一个中英文朗诵。那么我们小鬼当家呢，在春节期间做了一个小小的内容的改动，魅力中国和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有关春节的专辑，介绍春节的风俗和相关的节日活动，欢迎同学们准时收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Bear Hug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bear hugs.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新故事，名字是小熊熊的拥抱。 The little bear wants a hug from his daddy and mommy. Big hug, small hug, white hug, and dry hug. Which hug?Is the best for the little bear.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小熊熊想从爸爸妈妈那儿得到一个拥抱，一个热烈的拥抱，一个温柔的拥抱，一个湿漉漉的拥抱，还是一个干燥的拥抱？哪一个拥抱对于小熊熊来说是最棒的呢？你想知道吗？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ear Hugs.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小熊熊的拥抱。 Mama Bear, I want a hug. 妈妈熊，我想要一个拥抱。 A big hug? 一个热烈的拥抱吗？ A small hug? 还是一个温柔的拥抱。 A growing very tall hug? 还是来一个长得很高很高的拥抱呢？ Papa Bear, I want a hug. 爸爸熊，我想要一个拥抱。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are fishing now.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一起在钓鱼呢。 A white hug, a dry hug. 来一个湿漉漉的拥抱吗？还是来一个干燥的拥抱？ A fly up to the sky hug, 还是来一个我们可以飞到天空当中的拥抱。 How about a funny hug? 要不然来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拥抱怎么样？ How about a honey hug? 要不然来一个很甜蜜的拥抱怎么样呢？他们在吃很甜很甜的蜂蜜呢。 A blackberry hug? 来一个黑莓式的拥抱。 A blueberry hug, 一个蓝莓式的拥抱。 A nose all red with cherry hug, 来一个满鼻子都沾满了樱桃的拥抱。 How about a wiggly hug? 来一个来回扭动的拥抱。 Stop, stop, it's itchy, 别挠我，很痒痒。How about a giggly hug? 要不然来一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笑的拥抱怎么样？ Wait, 什么？请等一下。 I know the hug lasts best for me. 我知道，对于我来说最好的拥抱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呢 ？Big hug, small hug, white hug, dry hug， 哪一个呢 ？It's a hug.A hug for three. 是这样的一个拥抱，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就是小熊熊认为的最棒的拥抱了。 Wow, what a happy family.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了小熊熊的拥抱。他特别想得到爸爸妈妈的拥抱，无论是热烈的拥抱，或者是温柔的拥抱。小熊熊认为最好的拥抱是三个人抱在一起，这是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爱，对吗？所以请同学们小朋友们一起抱抱自己的爸爸妈妈，并且说一说小熊熊的台词。 I know the hug that's best for me. It's a hug, a hug for three. 我知道最好的拥抱是什么，就是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别忘了要拍照留念，好吗？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oes the little bear want? 小熊熊想要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two.How many kinds of hugs can you find in the story?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你能找到有多少种拥抱的方式吗？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is the best hug for the little bear? 那么对于小熊熊来说，最好的拥抱是哪一个呢？你能回答出这些问题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鬼当家。 Peter 老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ell, my only pet's a chicken, a fine feathered friend. My only pet's a chicken, a speckled little hen.Chick, chick, chickadee, chick, chick, chickadee, come along with me. Chick, chick, chickadee, chick, chick, chickadee, if you'd like to see my fine little feathered friend. I take her to the park with a ball to play catch, but she only wants to play a game called peck and scratch. My fine little feathered friend.Chick, chick, chickadee, chick, chick, chickadee, come along with me.